或欲怨仇而回嗔作喜， 此大福德大智慧之相。以往跟你过不去，对你很不满意的人， 也就是所谓的冤家对头， 现在对你印象好了，态度转变了，这都是自己修学的功德，潜移默化而有所感动啊。而仁者无敌，这就是福德智慧之相。 或梦吐黑雾，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床翻宝盖，种种盛世皆过消罪孽之相也。 黑雾是染污业障，从前噩梦很多，而且是梦得乱七八糟，现在这些现象没有了，纵然有梦也是清清楚楚，就像白天遇到的事情一样，这是好事。 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， 学佛的人梦见佛菩萨讲经说法教导修行是好事情。 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床翻宝盖，种种盛世皆过消罪孽之相也。 这些无论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或是在梦中的感应，都是业障渐渐消除，福祉渐渐显现出来了。 然不得执此自高，化而不尽。 高就是傲慢，业障才消，如果心生骄慢，则又会堕落，绝对不可以共高我慢。 化而不尽， 化是化界限，到此为止就满足，那么你以后永远不再进步了。 所以应当要不断地再用功，更求进步，永远没有止境。 而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在天天求进步，怎么可以知足呢？所以在物质精神生活上我们应该要知足，而在尽德修业断烦恼求智慧上，则是永远不能知足，必须要勇猛精进。 习瞿伯玉当20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，至21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，即22岁回视21岁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地地改之，行年50而犹知49年之非，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 这是中国的一位大贤人，春秋的时候魏国大夫瞿伯玉才20岁，很年轻，他就觉悟了，就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发愿改过自新。 至21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， 这就证明了前面的一句话， 不得执此自高，化而不尽。 瞿伯玉做到了，他年年月月不断地在反省，不断地在改过。21岁的时候觉得20岁虽然改过了，但是还有太多的过失， 即22岁回视21岁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地地改之。 这是说年年改，月月改，天天改， 行年50而犹知49年之非，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 瞿伯玉的这段公案是讲古人改过这样的认真，有这样的恒心毅力，证实他的忍辱精进功夫足以为后人效仿。 吾辈身为凡流，过恶未及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野异也。 了凡居士告诉他的儿子，看看古人，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。 因为我们是凡夫，凡夫的过恶实在是太多了。 胃是刺猬，是一种动物，全身都长着刺，若是遇到野兽侵害它的时候，它的刺就完全竖起来保卫自己。 而未及是比喻我们过恶之多。 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 想想今天，想想昨天， 想想去年，想想过去， 好像没有什么大错， 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 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心粗而眼翳也。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粗，我们的眼睛被遮蔽了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就不会改过，就永远不会有自拔出头的日子。 所以莲池大师教初学的人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很多，才真正的害怕了。 但是改的方法必定要从心上改，以心上改为主，事上改为辅助，如此即是正住双修，理事兼修。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，亦有笑靥，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。 我们学佛实在得到一点利益，不但业障重看得出来，小小的业障也能够看得出来。 而且不仅是对别人，对于自己小小的业障也能够觉察到。 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。 心是心思，神是精神，就是精神提不起来，做事情或者是读书，记忆力丧失了，很容易忘事。尤其是年轻人，忘事居然跟老年人一样，这是业障啊。 而老年人真正有修行的，到了八九十岁还是一样的不会忘事。 或无事而常烦恼， 是说没有事就想事，这是业障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你想他做什么呢？明天还没有到，想也是妄想。有的人很会想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一天到晚在想，这叫做无事生事，这个就是业障。 或见君子而懒然消举，或闻政论而不乐，或失慧而人反怨，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，皆作孽之相也。 懒然是不好意思，见到正人君子不好意思，心里面有愧疚。 若是心地正大光明，见到什么人也不会有这种态度。 消沮是精神颓丧，就是精神提不起来，萎靡而不能够振作。 或闻政论而不乐， 是说不喜欢佛法的道理和孔孟的教诫。清朝在早期的时候，宫廷里面都念《无量寿经》， 可是后来到了慈禧太后，她听了就不舒服，把念《无量寿经》给废除了。 大概是慈禧太后听到五恶、五痛、五烧不是味道，这就是业障现前了。 或失慧而人反怨， 是说你好心对待别人，送别人礼物，人家不但不感谢，还怨恨你。 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。 妄言这是大的业障，妄言失志就是精神分裂，胡言乱语，词不达意，业障相当的严重了。 皆作孽之相也， 是说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作孽的表现的。 苟一类此，急需奋发，舍旧图新，性悟自悟。 有这些现象就要认真的忏悔，要奋发把旧的习气革除，不能够再因循苟且。如果不改过不自新，前途就没有了。 所以一发现有这些现象，立刻就要回头，回头是岸，不可以自己误了自己的一生。 真正把自己毛病习气革除了，才可以接受教诲，修善积德。如果不是真正的法器，教他也是没有用处的。特别是在教学传法，一定要传给有条件的人， 也就是佛门所谓的法器。 而过失少、心地清净、勇于改过、有智慧的人才是法器。若是一身都是毛病，如果你传授法给他，将来造的业就更重了。他要是不得法，他害的人少，造的业也小。他要是多学了一些，本事大了，能力强了，坏事做得更多，做得更重，那老师就看错人了。所以传法要认识人，不是该传的人不传，这不叫令法。如果是个法器，你不肯传，就叫做失人。 所以不是法器不能传，是法器就一定要传给他。 下面是积善之方。积善之前先改过，使自己有能力具备接受大法的条件， 也就是先培养资格，然后才接受大法。积善之方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古德十人以正之。 亦曰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习严氏将以女弃叔良和，而另续其祖宗积德之长，逆之其子孙必有兴者。 开端是引用《易经》来作为积善理论的依据。积善的人家一定有余庆，他一生享受不尽，留给子子孙孙享用，其中有很深的道理。习是指过去， 严氏将以女弃叔良和，而另续其祖宗积德之长，逆之其子孙必有兴者。 古人跟现代人真的不一样。中国自古以来，婚嫁是父母之言、媒妁之言，比起现代的自由恋爱，说老实话是有好处的。好处是什么呢？ 就是真正有学问、有道德的父母不会把你给配错了。 而坏处则是，如果父母没有受过教育、没有知识，可以把女儿卖掉，所以儿女不甘心、不情愿地勉强凑合，这是缺点。 但是不可以不知道，它有绝对的好处。 叔良和是孔子的父亲，孔子的母亲姓颜，这里的颜氏就是孔子的外公，他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。你看，不是随便嫁的，他看出孔氏一家人代代都积德，代代都修善，这个家庭里的子孙一定会有发达的。 所以他将女儿嫁给孔家是有道理的。 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， 他们一家人的长处就是修善积德。逆之就是预之，就是根据他们祖宗积德，晓得他们家里将来一定有好子孙会兴旺的，这才把女儿嫁给叔良和，生了孔子。 所以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在中国自古以来幸福的家庭很多。 古代的执政者只要掌握政权，大的是帝王统治国家，小的是县市长、乡镇长，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政务官。 在他们的职责范围里有三句话，所谓 做之君、做之亲、做之师。 做之君，君是领导人，你是这个地区的领导人。做之亲，你是这个地区百姓的父母， 也就是要把百姓当作子弟来看待，要照顾他，要爱护他，要养育他。 做之师，师是模范，他们不懂你要教导他，而现代民主制度却没有这三条了。所以君、亲、师三个人的责任是集中在执政者的身上。 而如果执政者能够负责尽职，则功德是不可思量的。 孔子称舜之大孝曰：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，皆至论也，是以往事争之。 前面是依据《易经》来叙述孔夫子的家世，接着再说到孔夫子对于舜王的赞叹。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孝之人，他只见到自己的过失，看不见别人的过失。在佛法来说，他是位道道地地的修行人。《坛经》上说， 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 舜确实做到了，所以他积的德，子孙保之。这些话 皆至论也。 所谓至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理。 是以往事争之， 我们从历史的事实上可以看到，以下了凡先生所举的人所举的事都是当朝的， 也就是明朝的， 距离他几十年的事情，说出来大家都知道。 所谓善有善报，就是勉励人要修善，要积善。 杨少师荣，建宁人，是以嫉妒为生，久与息长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他州皆捞取货物，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，而货物亦无所取，乡人吃其余。待少师复生，家建狱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谕之曰：汝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贵显，遗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后生少师，若官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祖父如其官，子孙贵盛，至今尚多贤者。 我童年在建瓯住过六年，常和同学们到杨荣他家去玩。他们的房子古色古香，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挂着灯笼，就像庙堂一样。 而明朝时的建宁府就是现在的建瓯县， 它在延平的北面，建阳的南面，属于闽北，距离浙江很近，从建瓯到金华大约有300里。 是以嫉妒为生， 是说他家里的先人是划渡船谋生的。 大陆从前的河川大部分都是用渡船。 久与息长， 建瓯有一条河，就是闽江，一直经过南平，从福州出海，雨下多了，河川就泛滥，成为水灾。 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 这是讲水灾相当的严重。 他州皆捞取货物， 是说别人看着大水灾就捞东西，趁机会发一笔横财。 读少师曾祖及祖， 是说只有他的曾祖父及祖父 为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 是说父子两个划了船专门救人，对于漂流的货物看都不看一眼，只顾救人。 乡人吃其余， 就是乡人讥笑他说， 有这样的发财机会，不多捞一点而去救人，呵呵，真是笨呐。待少师复生， 到杨荣的父亲出生了， 家建狱， 家庭的生活环境慢慢的好转了。诸位想想，划渡船一天能收入几文钱呢？还有坐渡船的身上实在没有带钱，也不能不渡啊。 所以渡钱多半是随意给的，在船旁边摆一个小的盘子，并没有刻意规定渡船要收多少钱。 这是从前福建常见的情形，学生过渡都不要付钱，这就是善因一定有善报。 有神人化为道者，誉之曰：汝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贵显，遗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之，即金白兔坟也。 所以风水不是假的，但是没有善福也得不到。 而且风水的好坏一定是按照个人的福德因缘自自然然的，纵然有人指点，那只是一个增上缘而已。 如果没有这个福分，指点你得到风水，不但没有福，祸害反而来了，这是没有福分去享受。所以看到福报来了不要欢喜，为什么呢？要想想自己能不能消受得了。读了《了凡四训》，真的一点也不错，确实一个普通的凡夫，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 你若是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不晓得改过，不晓得修善，那么你的命运里没有变数，只有常数。 所以唯有真正懂得积善改过，那就有变数了，真正的改造了命运，创造了命运。 我们在这一生中看到了许多的事情，而如佛所讲的道理都完全的证实了。 后生少师若官登第， 若官是二十岁，官是男子二十岁行官礼，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岁都叫若官，也就是杨荣他年纪轻，二十一、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。 所谓的进士及第， 这是过去最高的学位，等于现代的博士。 也就是说杨荣他拿到博士学位了。 位至三公， 他以后做官做到了少师。三公就是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 而少师、少傅、少保也是三公，位置比太师、太傅、太保稍微低一点。 若是以现代的地位相比，大概是国策顾问的地位， 也就是皇帝的顾问。 皇帝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要向他们请教，所以地位很高。 家曾祖祖父如其官， 古时候做官的确是荣宗耀祖，他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虽然是一介平民，他现在做到这样高的官位，皇帝要追封他的祖父、曾祖父，也跟他的官爵一样。 所以他的曾祖父、祖父朝廷也封为少师， 这是古代的荣宗耀祖。我们今天奖励行善，政府表扬好人好事，实在讲古时候的这种表扬比我们现在的表扬要有力量，而教育的意义则是更深远了。 因为子孙对国家有贡献，国家对他的恩惠可以追加到他的远祖。 而今天的表扬好事只是你个人而不及于尊长，古代的追封加到曾祖三代如其官，在我们肉眼看好像觉得人已经死了多少年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不然，这是优良教育的深意，使他知道自己的成就也必须仰赖祖宗的积德修善，报在子孙的事实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哪里会有不肯修善的道理呢？这件事若是就佛法中所讲的六道，帝王的追封不管他是在哪一道，荣耀实际上他也能得到。他如果是在鬼道，一切鬼王都尊敬他，他是大善人，必定受到天地鬼神的尊敬。 所以这种教育的意义，实际上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 子孙贵盛，至今尚多贤者， 因为世代积德积得厚，杨荣以后就变成世家，一直到了了凡居士这个时候，他们家里世代都有贤人， 而且是既富贵又兴盛。 宁人杨自成初为县令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，使县宰严肃呕踏一囚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。杨跪而宽解之，宰曰：怎奈此人越法背礼，不由人不怒。自成叩首曰：上世其道，明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今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宰谓之讥言。家甚贫，愧位亦无所取，欲求人乏粮，常多方以济之。一日有新囚数人待捕，家又缺米，既求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求人堪敏，与其父商之。父曰：求从何来？曰：自行而来，沿路忍饥，菜色可掬，因撤几只米，煮粥以四囚。后生二子，长曰守臣，次曰守止，为南北吏部侍郎。长孙为刑部侍郎，次孙为四川连县，又据为名臣。今楚廷得政，亦其意也。 银是浙江宁波，在明朝称银县，现在称宁波。杨自成先生 初为县令， 在县政府里当差，相当于现代的科长、科员这样的职位，都叫吏。县吏是不太高的职位，而他 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， 是说这个人心地厚道，正直清明， 使县宰严肃呕踏一囚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。 从前县长监理司法， 而现在是政务跟司法分开了，司法由法院法官去处理， 县长就是法官，他要监理司法。那个时候有一个罪犯问口供不说实话还狡辩，县长就发脾气生气了，给他用刑打得很重，血流满地，可是县长的怒气还没有平息。 杨跪而宽解之， 杨自成看到这个情形，就替囚犯求情。 宰曰：怎奈此人越法背礼，不由人不怒。 是说这个囚犯犯的罪很重，叫人看了就生气，不得不怒啊。 自成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明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今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宰谓之讥言。 其实说这样的话要有相当的胆识，这是直谏，如果长官不接受，怪罪下来就很麻烦了。假如这个长官相当的贤明明理，他不会怪罪，这是提醒他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